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四十一章，我是一直追到尽头的时候，入了一片树林里面，那只野一个转弯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在树林里面大雨好像落薄暴咁，我扯住气四围咁望，嬲到我妈叉咗一句，心知道应该係跟甩咗啦。冇几耐，其余嗰三个人都追咗上嚟。豆腐见我停咗喺原地，嬲到一下子捻住我个条颈喺度闹，老尾你究竟发咩神经啊？哎呀，阿爷，我以为你啊俾鬼上身啊！我拍开佢只手，抹一抹面上啲雨水，将战前嘅情况解释咗一次。大家一听都面面相觑，顾文文啊皱埋条眉头，漆黑嘅目光警惕咁周围咁望，低声咁讲：唔通我哋出咗村之后，嗰只嘢一直就跟喺我哋旁边？毛公鸡啊猛咁岌头，佢讲：佢啊一定喺啊！偷窥我哋啊，唔知道系咪想喺我哋唔在意嘅时候喺背后落黑手啊！豆腐啱啱想擘开嘴讲嘢，点知道擘到一半嘅嘴啊，即刻眯翻埋，个食指啊放喺个嘴旁边，对住我哋猛咁摇头，跟住又将只手向旁边指咗一下，嗰个位置系喺我左手边嘅。我侧个头一睇，不由得停住咗呼吸。只见到一个身着住黄色衫、扎住羊角辫嘅小朋友背对住我哋，喺呢啲地方点会出现一个细路嘅？佢唔系鬼就系怪噶啦，似乎好似感应到我哋嘅目光，呢只嘢突然间又开始向前奔跑，我只觉得头皮一麻，心里边谂：哇，系唔通佢一直就喺我哋周围？点解我一开始都冇发现呢？竟然被豆腐他们发现，这只东西难道真的想引我们去哪里？一切一切都令我疑惑重重，但是隐隐又透着一种被算计了的感觉。虽然明知道跟着这只东西走，分分钟可能会跌入他设计的圈套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现在唯一找到的线索就只能够从他身上入手。呢一隻究竟唔知係僵尸定係鬼嘅嘢，转身一走我就即刻带头追咗上去。其余嗰三个人因为体力嘅关系呢就稍微落后咗。雨水冰冷，喺个丛林里面亦都灌木丛生。奔跑嘅时候俾嗰啲树木呢就划破我个皮肤，隐隐咁刺痛。但係前面嗰隻嘢呢几乎好似冇感觉咁嘅。身体丝毫都冇变慢，一转眼间前边就变得一切都更加朦胧起上嚟啦。啱啱开始嘅时候，我都思疑点解会咁朦嘅，但系等到我走近嘅时候，先发现原来前边竟然系一条大光，光面上边雾气缭绕，将周围嘅一切都笼罩喺入边，显得好朦胧。只见嗰只嘢一下子就钻入咗啲雾气入边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顾文文睇住前边嘅江水讲：呢一条究竟系咩江啊？阿毛公鸡啊讲：呢条应该就系钳江。顾文文讲：唔通嗰只嘢跳咗入水入边？我哋嘅视线喺雾气入边就并唔开阔。钳江嘅水势浩大，白浪夹住冷雨，奔涌起上嚟嘅声音震耳欲聋。企喺江旁边，寒气深深咁迎过嚟。我哋再一次跟甩咗嗰个身影，但係有咗前一次嘅经验，我心里面都有咗几分警惕，心諗可能嗰隻嘢就係匿喺我哋周围。喺呢个时候，我旁边嘅豆腐突然间开始就向江里面嘅江水走入去。我以为佢係想洗一洗脚上边啲泥，但係冇意识到佢竟然越行越前，江水慢慢慢慢就浸到佢嘅啰柚上边啦。顾文文睇到惊嗌一声：，弊唔妥啊！快啲叫小豆翻嚟！ 喺呢个时候，我离阿豆腐最近嘅，当即一伸只手将佢一捞，身体向前倾，就箍住佢个膊头，将佢扯上岸。豆腐呢个时候神情啊昂昂杂杂，一上到岸，成身打咗个冷震，讲：哇，好好险啊！头先我啱啱发咗个梦啊，梦毛公鸡都傻眼啦。跟住佢讲：兄弟，青天白日咁，你又冇瞓觉，先几分钟发乜鬼梦啊？唔通系白日梦啊？豆腐啊，出力咁揈咗几下头，神情有啲紧张，讲：你唔好插乱当，你哋听我讲，事情真系有啲复杂嘅。豆腐呢个人平时就好懒散嘅，好少有咁严肃。我一睇佢个表情，就知道今次系讲真噶啦。我当即挥一挥手，阻止咗继续讲话嘅毛公鸡。我讲：系唔系同你头先落水有关噶？你快啲讲出嚟，究竟系咩回事？豆腐啊，岌咗下头讲：我头先都喺度怀疑紧，究竟个靓仔系咪走咗喺个水入边？所以我就朝过向个水嗰度咁望啊，啱啱一望就有人拍我个膊头啊！我拧转头一睇，就系头先嗰个着黄衫扎住呢个羊角边嘅嗰个女仔啊！黄衫。羊角边，我心谂豆腐睇到嘅八成就系我哋追嗰只嘢，果然系鬼怪啊！但系佢点解要净系揾豆腐呢？跟住我就问，咁然后呢？豆腐就继续讲啦。佢话佢见到嗰个女仔嘅时候，佢自己就好似中咗邪咁，将我哋几个都忽略咗。然之后嗰个女仔同佢讲： 大哥哥。你仲记唔记得我啊？ 豆腐啊，仔细咁打量住呢个女仔嗰个粉雕玉琢嘅面，喊住口面同佢讲： 哥哥，我边度有你咁靓咁可爱嘅妹妹啊？可惜啊，我就得一个细佬，哎呀，仲俾人拐走咗啊！小妹妹，你究竟点解会喺呢个地方噶？ 呢个小姑娘笑咗一笑，讲。 我变一下你就知道㗎啦。 讲完佢就笑了一下，喺笑嘅时候两个嘴角忽然之间依到佢个耳仔后边，面上边一下子长出一层黄色嘅毛，瞬间竟然变出一个黄鼠狼嘅样。豆腐吓到一个啰柚蹲喺个地下上，震腾腾一句话都讲唔出嚟。嗰、那个黄鼠狼青色嘅眼睛直不甩咁盯住豆腐讲： 大哥哥，你唔好惊，我系嚟报答你之前嘅救命之恩噶。你哋啊，冲撞咗鬼门关啊，注定啊要困死喺呢个阴阳流布村噶。我特登嚟帮助你啊！你呢即管就向呢个水底下边走，咁样你先至能够走出去㗎。 豆腐虽然平时牛牛豆豆，但係都冇痴呆到咁样嘅地步啩。唔知点解佢当时就即刻就好似俾鬼迷咁，瞬间就信咗嗰个黄鼠狼嘅话，准备就向水里面走去。喺临走嘅时候，佢突然间諗起咗我哋。佢讲： 唔得，我啲兄弟仲喺后边啊，我唔能够一个人走啊，不如你都顺便救埋佢哋啊！ 小妹妹呢个时候个面色突然间变咗，又变成咗个阴森恐怖嘅黄鼠狼。佢讲： 佢哋当时系想食咗我嘅，救我系你，我点解要帮佢哋？如果你再犹豫，我连你都唔够㗎喇。 豆腐点肯掉下我一个人呢？佢即刻讲： 黄大仙啊，黄大小黄妹妹，你啊神通广大，知恩图报，哎呀，就算救埋我啲朋友啦。 黄鼠狼喺呢个时候都依牙棒哨咁讲： 你少讲咁多废话啦。 讲完就一下子推咗豆腐， 豆腐成个人就不由自主咁往水里边行，后期突然间清醒过嚟，虽然可以听到我讲嘅嘢，但系都控制唔到自己。好在我及时将佢拉住。话讲到呢个时候，大家都面面相觑。顾文文讲： 黄鼠狼，救命之恩，唔通小豆当时放走嘅就系嗰一只黄鼠狼嘅幼仔？ 民间关于精怪报恩嘅事就已经流传好耐噶啦，诸如此类嘅嘢真系数不胜数。最为家喻户晓嘅就莫过于《白蛇传》啦，但系我冇谂到而家竟然会有呢一种事发生。莫非当时我哋喺个老坑个房里边睇到嘅嗰个小朋友唔系死尸，系嗰只黄鼠狼，佢系特登引我哋出嚟。既然如此，救人啊救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咁而家点解又记恨我哋三个人呢？顾文文讲： 喺民间传说，精怪呢都系有因必报，有仇必还嘅。不过而家佢真系嚟救小豆，又点解会引佢向江里边走？会唔会系啲鬼怪迷惑人嘅假话呢？ 我心谂鬼怪引人善于作假，顾美女讲嘅亦都有道理，我哋唔可以轻信。豆腐听完心有余悸咁讲： 我睇都啱啊，八成啊，可能真系鬼迷啊！黄鼠狼既然成咗精，咁应该都系老黄鼠狼嘅啫，点会有啲咁细只嘅又成精嘅？ 毛公鸡突然就反驳讲： 咁又唔一定啊！我以前都听过一个古仔啊，就系同呢个有关噶啦。不如我讲俾你哋听下。 哎呀，都咩时候啊？而家仲有心情讲古仔啊？ 毛公鸡又讲啦： 咁都得，我唔讲古仔。不过咧，幼仔成精都唔系冇可能嘅。你有冇听过老还老，幼还幼啊？民间传说啲精怪啊，修行到深嘅时候，就能够脱胎换骨，变成啲细路哥咁样嘅。嗰啲老太笼中嘅精怪，其实系修炼唔到家嘅啫，越细嗰啲 喂，你究竟做道乜鬼啦？道 系嗰啲道行先深嘅。 顾文文啊，皱埋眉头，声音又有几分嘅担忧。佢啱好企喺我旁边，侧个头，将声音压到好低咁讲： 如果真系有因必报，有仇必报，我怕嗰只嘢会对付毛公鸡。 佢咁一讲，我心里边即刻打咗个突，心谂系，当时嗰只幼仔系俾毛公鸡捉翻嚟嘅。如果讲同有仇，最深仇恨嘅就肯定系毛公鸡啦。呢个念头一转过，又听到毛公鸡同阿豆腐讲啦：， 所以咧，我亦认为嗰个黄鼠狼精系真嘅，而且佢仲系个女嘅添。不如你同佢求下情，或者阿豆腐哥你牺牲下自己嘅色相，咁等佢哋亦都一齐救埋我哋啦。 豆腐嬲啊！ 你咁嘅死人禽兽，连小姑娘都唔放过。 毛公鸡突然间醒，狠狠咁打咗自己一巴，佢讲： 大仙唔好怪，哎呀，系我嘴贱。 讲完又梳洗豆腐去试下咯。我亦都冇阻止，因为呢一次嘅事情真系古怪离奇，而嗰只黄鼠狼而家就系一个重大嘅突破口。豆腐见我哋三个死死咁盯住佢，唉，就只能够硬住头皮讲啦： 小妹妹啊，我哋呢三个同伴呢，虽然系为食啲，但系佢哋都唔系啲咩坏人嚟嘅。你咧就大发慈悲啊，连佢哋都一齐救嘅。唔系嘅话，我作为一个顶天立地嘅大丈夫，我点可能掉低啲朋友自己去逃生啊？哎呀，仲请你得饶人处啊，且饶人。翻去之后咧，我哋啊一定啊烧香啊，并且送上只烧鸡咁样嚟供奉你，好唔好啊？我心谂，哎呀，豆腐你啊真系乱鬼咁急啊，扯得太远啦。但系喺忽然之间，我突然间觉得后背心好似有样嘢顶住咁。嗰、那个系一个冰冷嘅人手，而且应该系小朋友嘅手掌。紧接住耳仔边就出现咗一个女仔嘅声音，佢同我讲：你翻去啦！紧接住就系一股好大嘅力度从身后传嚟，我成个人就向前扑低，并嘣一声就咁跌咗入个江水入边。